如果你可以翻开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，今天的正道经文是第六章一到第七节，由我来念。这是上帝的话语。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大众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提凡，乃是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，又拣选腓力、伯罗尼罗、尼加纳、提门、巴米亚，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，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。使徒祷告了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。上帝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不配，因为我们根本就无从听，也无从理解，也无从宣告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。若非你定义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若非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，若非有你的儿子曾经来到世上，他活了，他死了，他复活了，如今我们就没有你的道可以传。天父，就求你让你的道兴旺，求你就借着你的道兴旺的教会，正如我们如今在此所行的，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敬拜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。可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看到教会在初代教会在五旬节之后快速的增长，但是不久就遇到外来的迫害，外来迫害之后又快速的增长，然后他们又遇到内部的问题，内部问题解决之后又有快速的增长，接下来又有更严厉外来的迫害。今天第六章第一节，在第一节里面就同时有增长有问题，增长却又经历内忧外患，这就是教会一开始有的正常的模式，不应该太令任何人太令我们意外。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律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面对两个问题，第一就是教会中分党派，有说希律尼话，就是希腊文的人和希伯来人。而希伯来人严格来说也不是讲希伯来话，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是讲亚兰文，其实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言语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教会的资源分配不公平，或者有人认为资源的分配不公平，这两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因为直接影响耶路撒冷教会的身份。教会是否真的如保罗之后所写的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律尼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教会是否真的如路加他之前所提到的，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。耶路撒冷教会是我们的典范，因为它有一个教会该有的四个记号，我们之前提过，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都彼此交接拨饼祈祷，彼此交接就是彼此团契和分享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就浮现问题，说希腊文的人是否真实的和说亚兰文的希伯来人、犹太人、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彼此的团契，他们是否真的彼此分享，他们是否真的是一个教会，是一个基督的身体。教会中有人发怨言，有人委送，有人不爽，这个是问题，但不是个人的问题，是教会的问题。 如果人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，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，那么人在地上在哪里可以达到这个目的？就是在教会里面，应该最叫人以上帝为乐。来到新庄福音中心，应该是你一周最快乐的时光。Right? 没有人说 yes. OK, 没有人 amen. OK. 如果你来到这里，心中苦读，满腹牢骚，满心发难，看到人就总不顺眼，这个就是问题。Right? 你不处理这个问题，迟早不是你的问题，会延散到其他地方。因为教会定义上就是一个身体，都是基督的肢体。心怀苦毒会引发癌症，发怨言是教会的毒瘤。发怨言不特别是新约教会的问题，其实从一开始在旧约教会，以色列人在旷野中，他们的问题就是发怨言，他们对上帝发怨言，拯救他们的上帝发怨言，没有东西吃，没有水喝，我们没有肉，没有鱼，没有西瓜，没有黄瓜，没有葱，没有韭菜，没有蒜。他们在抱怨他们没有蒜，而向上帝发怨言，没有蒜是问题。为什么这是问题？因为你怨言发多了，你就是否认上帝的恩典，你其实就是印证你最终并不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你就死在旷野中。彼得他之后会劝勉圣徒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要发怨言。但是我们问，是否总是不能发怨言？ Zip it. 从这段经文我们至少有可以看得出来，有一种怨言是得到初代教会容忍的，甚至是得到教会的正面回应的。换句话说，不见得所有的怨言都一定是罪，有些怨言是发怨有理，有些抱怨需要积极的处理，而且有的时候不处理怨言反而积怨成祸。我们每个人都会发怨言，有些人发的比较多，有些人发的比较少，也许，但是我们不应该让发怨言成为罪。你必须处理你的怨言，教会必须处理弟兄姐妹的怨言。你不能只发怨言而不处理，而教会也不能够只一味的禁止怨言，或者更糟糕的直接就指控发怨言的人在犯罪或者不顺服。怨言什么时候会成为罪呢？就是当怨言是不满足上帝的恩惠，而否认上帝的恩典，就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，这个时候发怨言就成了罪。或者你有怨言，你把那个怨言搂在怀中，好像抱一个宠物狗一样，很爱护你的怨言，你心怀苦毒，但是人家问你的时候，你都哦没事。You're harboring, you're nursing your complaints. 这个就是犯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非常在意的问题。因为教会如果不真正处理问题，只在乎表面的合一，最终会腐蚀人心，最终对灵性是非常致命的影响。我不希望这个现象发生在新庄，我不要这成为新福的文化。新福，你们注意到这是讲道中历史中第一次这个字词出现在这里，让我解释，新福就是新庄福音中心。我们都有问题，我们都会有所不满， That's OK， 有问题并不是罪，因为我们就是活在世界上，新天新地还没有到来，我们会有问题，但是有问题不说出来往往就成为罪。耶路撒冷的教会如何处理人们发怨言？首先，发怨言的人是说希腊文的人，他们应该是散居在天下各国的犹太人，其中应该有不少见证了五旬节说方言，圣灵降临。他们说希腊文，他们的文化应该与当时在耶路撒冷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也有所不同，有一点像土生土长在美国的 台湾人现在回到我们中间，他主要有一群人在我们中间，主要是讲英文，看起来都是台湾人，但是你知道是有一些差别的，跟我们正港台湾人是不太一样的。这群说希腊文的圣徒中间，可能寡妇占的比例非常的高，好似我们这周跟那个 Daniel 牧师一起看的路德记，路德记的那个拿俄米，他是在外邦地 和他的媳妇路德都是因为失去了丈夫没有依靠，然后回到家乡。我们猜想也许在当时的族群有一群人是这样子，所以他们的寡妇特别的多，他们是回到家乡度过晚年的。虽然他们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这群人，但是他们和所谓的希伯来人似乎是形成两个族群。你注意经文说，他们说他们的寡妇，他们的寡妇没有受到应当的照顾，而寡妇本来就应当受到照顾。古时候的寡妇是社会中最边缘最弱势的人，他们不像现在的妇女可以有工作机会，可以自力更生。当时的寡妇你要活下来，你就是依附亲友，丈夫死了之后你就是看人的脸色过日子。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上帝一次又一次要求以色列人，你们要照顾寡妇，因为上帝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和做寡妇的伸冤者，他为孤儿寡妇伸冤。他说你在田里收庄稼的时候，你如果忘记留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你打橄榄树枝子上剩下的你不可再打，我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，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。为什么？你要纪念你在埃及的时候你做过奴仆，所以我吩咐你要这样行，所以我吩咐你要照顾寡妇。以色列人照顾寡妇，因为上帝照顾以色列人。蒙恩的人必须施恩，因为施恩就印证自己的确蒙恩。上帝曾经拯救被欺负做奴隶的以色列人，因此以色列人理当照顾他们中间最弱势最容易受到欺负的人。你可以说这就是圣经的行善原则，因为你蒙恩所以你行善，不是因为你行善所以你蒙恩。照顾寡妇不仅叫以色列人认知自己是蒙上帝拯救的子民，照顾寡妇更叫他们明白上帝还要拯救，还要拯救最软弱最无法自拔被罪所捆绑的人。以色列人照顾寡妇应该叫他们明白，因为这预表上帝要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。上帝的救恩总是临到那无法自救的人，而耶路撒冷教会就是新的以色列，信徒是真犹太人。既然如此，他们就不能不照顾他们中间的寡妇。为什么圣经中有这么多寡妇？寡妇他玛 Tamar 是耶稣的先祖，寡妇路德是耶稣的先祖。为什么耶稣叫拿因寡妇的儿子复活？为什么耶稣他第一次讲到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寡妇，撒勒法的那个外邦人的寡妇？为什么寡妇一次又一次的领受上帝的恩典？因为你们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，若是苦待他们一点，他们一向我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，并要发烈怒，用刀杀你们，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，儿女为孤儿。耶路撒冷教会照顾寡妇不是选项，这是关乎他们的生死。 并非可有可无，这就是教会的身份。这关乎教会是否忠心，关乎耶路撒冷教会是否真的蒙恩，因此施恩。我们之前已经看到，初代教会并非盖了教堂，搞定装潢之后，人事布局完成之后，有多的钱，有多的精力，我们再来做慈善事工。慈善事工从一开始就不是 afterthought， 不是做完其他事我们有多余的才想到要做的事。慈惠事工在教会里面就是祷告和传道之外一个教会最主要的事工。这个对我们来说的确有点陌生，这个概念我必须说，我们要效法初代教会。我们不说方言，来，不行神迹奇事，而我个人也盼望，新庄福音中心不会看到有一对夫妻同一天死在教会里面。OK，so、okay. how do we 我们效法什么？我们忠心传讲使徒所教训基督的道，我们擘饼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彼此交接，彼此团契，彼此分享，好叫我们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。心腹新庄福音中心，如果我们做好我们的慈惠事工，如果我们乐意彼此分享，如果我们照顾我们中间最弱势的，最被人忽略的，我们就忠心，我们就是效法耶路撒冷教会。十二个使徒，他们没有因为有人发怨言而被冒犯。掌权的人面对怨言，尤其是来自少数族群，这说希腊文的人应该在教会中是属于少数的，来自这样的人的怨言，通常掌权的人很习惯的放在一边就不管，甚至会转过头来说，你们是你们不顺服，你们不尊重我们。但是使徒们的决定，你仔细想会的确有点让人意外。这也就凸显说希腊文的人他们的抱怨是有理的，并非 无理取闹。首先使徒们认知自己做得不够好，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饭食，原是不合一的。这表示使徒们原来是管理饭食的，他们是服侍餐桌，原文就是，但是他们的确在这个事工上面忽略了某些圣徒的需求。当有人指出缺失，这些教会的头没有说，好，我们多开几个会，而是我们去上管理课程。反而他们认知管理饭食这个事工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，尤其是如果管理饭食叫他们撇下上帝的道，在这方面他们承认自己的缺失，也认知这个缺失不是他们自己可以解决的。因此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。你注意要管理这事，管理饭食资格不是专业，不是有经验，甚至不是有那个很会做事的热心，而是有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。这个和我们现在教会选执事的条件不太一样，现在是人在哪方面有专长，我们就请他做那方面的执事。现在执事都很优秀，都是专业人士，所做出的决定都很专业，教会也就专业的运作，如同一个公司或者企业。如果我们认定教会的运作应该效法公司企业的话，这个就无伤大雅， It's okay, that's fine。 但是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而基督的圣灵建立也扶持教会，而且如果教会是与世界分别为圣的，那么教会的运作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公司行号的运作必然有所不同。这个也就关乎到底什么是管理饭食， serving table， 餐桌的服侍到底是什么？在教会里的管理范式必然不同于海霸王的管理范式。我们应该不会请海霸王经理来我们教会管理范式，我们也不应该请心理学的教授来教会做辅导。同样的原则，教会的管理范式是慈惠事工，不是盈利事业。什么是慈惠事工？当时并非只有教会才会有慈惠事工，慈善事业其实是希腊罗马社会很重要的一个部分。罗马的精英他们不仅周济穷人，而且他们有义务要周济穷人。罗马的社会文化里面有赐予与回馈的概念，但是他们没有那种白白的恩典、白白的恩惠这种概念。所有的慈善活动在罗马社会里面都是某种礼物交换，都是某种互惠。有钱有地位的人周济穷人，而穷人受惠的人则必须以尊重或者效忠来回报他们的恩主，以提升他们恩主的社会地位或增加他们的政治资产。这个其实并不难理解，这个和我们自己文化的礼尚往来、收红包意思是一样的。你收人的礼物或拿人红包的时候，你就欠人情，你就欠他一个红包，你在某种程度上就受控于送你礼物的人。See， 当你送人礼物的时候，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其实你在做什么？当你请人吃饭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其实在宣告，现在我占有你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你有一部分是属于我的，因为你现在欠我一顿饭，你现在欠我一个人情。当然我知道你们送我东西是不会期待有回馈的，也不应该期待有回馈，也不会得到回馈。人类学的学者称人类彼此送礼物的现象为 reciprocity， 互惠交换，那种纯粹不要求回馈回报的给予。他们说那个是后现代的幻想产物，那个是不存在的。但是对上帝的子民来说，上帝的子民施舍或者周济，不是做功德好像要还上帝的债，反而照顾孤儿寡妇是那已经领受最大恩典的人所应该表达的身份。我们不是还上帝的债，而是活出蒙恩的人应该有的样式，就印证我们已经领受那无法偿还恩典的事实。这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执事不能够只专业，不能够只有声望会做事情。教会的慈惠事工和世俗的慈善事工本质上就全然不同。教会事工不能够使用世界的标准，不能够采用世界的作业程序。罗马的精英他们在专业，也不能做教会的执事，因为他们不知何为恩典，因为他们没有领受恩典。这就是为何使徒们说选出来的人除了有好名声，因为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，也要被圣灵充满，智慧充足，因为他们是在基督的教会做基督的事工，因此他们就必须要有圣灵引导。他们的行事必须蛮有智慧，这不是世俗的考量或者谋算，而是从上而来的智慧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必须熟悉圣经。之后你会看到斯蒂凡非常熟悉他的圣经，因为他们必须要按照上帝话语的原则来运作。这就是为何有志服侍心服的人 你必须灵修，你必须读圣经，你必须熟悉上帝的话语，因为你们在服事中必须判断，必须分辨，甚至你们必须对你们的传道人说不。你说的不最好有圣经的基础，否则你的传道人不会听你的，他不会甩你，也不应该甩你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对你的传道人说不，这就是对你传道人极大的恩典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防止他犯罪，因为你就防止他做出愚蠢的事。关于在教会的服事，我们新庄福音中心必须谦卑，我们必须认知我们有许多需要学习的，我们并没有领受一个好的传统，我们有许多理所当然的恶习必须改掉。服事不能只叫人有参与感，不能只叫人觉得自己有用，不能成为叫人融入团契的手段。关于这一点，我自己也必须悔改，我不应该让未信主的人参与服事，或者用服事成为叫人进教会的诱因，因为这也许会有短期的效果，但是最终它并不建立上帝的教会，也不造就未信主的朋友。使徒说，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基督他赐予他的教会有很多的礼物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彼得后来会说，每一个信徒都是上帝君尊的祭司。这什么意思？上帝君尊的祭司，我要穿上袍子。我要至少是代表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，你都必须参与教会服事。祭司就是在上帝的殿中服事上帝的人，这个不是选项，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肢体，所以你就最好不要成为赘肉或者大肚腩。你知道大肚腩那个男哦，不是 OK， 好，没事。一个基督徒定义上就是服侍教会的人，但是并非每一个圣徒都有同样的呼召和同样的恩赐。关于传道人，加尔文和马太亨利讲到这一段，他们都用一个词叫 addict， 上瘾。这个其实是老英文，它的意思就是专心、专注。呼召做传道人的人就应该上瘾于传道。传道它不只是指传道或者传福音，原文的意思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道的事工或者道的执事，与饭食的服事、饭食的事工、饭食的执事 diaconia 是同一个字。道的事工就是指一切关乎道的事，传道、讲道、传福音，讲到之前花时间学到研经。而祷告不止与传道有关，但是祷告一定与传道有关系。约翰·欧文说，一个牧者越加为他牧养的人祷告，他就越加知道该对他们讲什么道。又说哦耶，如果一个传道人来讲你不知云云的道，你就知道他没有祷告。又说，一个传道人如果只对会众讲道而不为会众能够听到而祈祷，那么他与无神论者相去无几。使徒们认知传道人的呼召和职分就是祷告传道，不是瞧事情，不是搞行政，不是人事布局，不是购置设备，不是 serving tables。 现在的教会很喜欢告诉实习生以后做牧师不是要只会讲道，不要一天到晚想讲道，他们真正要说的是你要去扫厕所。我倒认为 我倒认为，如果一个传道人不喜欢讲道，不热衷讲道，不上瘾于讲道，他就不是传道人，他也不该当传道人。因为只有基督的道才牧养基督的羊，因为唯独基督的道才叫基督的教会兴旺。教会要如何兴旺？哦，至少我们看经文，教会可以壮大，甚至扩展到 mega church， 非常大的教会，有许多事，你可以办很多的事工，理财营、儿童游乐区，有个咖啡厅，这些事情都会兴旺教会。但是这些事情最终兴旺的不会是教会，顶多是个机构或者公司行号。如果你被呼召做传道人，你最好专心上瘾于传道，你最好花时间写一篇好的讲章，你最好用道来牧养主所托付你的人，你最好切实的相信基督的道是大有功效的。管理饭食的确很重要，但是使徒们认知祈祷和传道优先于管理饭食，是基督的道兴旺基督的教会，是基督的道叫人得救，而教会忠实的执行饭食的事工，忠实的照顾寡妇，是为要让教会忠实的执行最重要的传道事工。饭食和传道不能够本末倒置。大众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提凡，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，又拣选了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拿、提门、巴米拿，并拣选犹太教的安提阿尔尼哥拉。大众都喜悦这话， they were happy， 因为十二个使徒他们是有智慧的使用他们的权柄，他们没有直接就下达命令，也没有一味的要求顺服，不要再讲了，反而他们承认自己有缺失，他们也对会众解释自己的职责是什么，他们立下一些原则，然后分配职权给门徒们，叫他们选，他们选七个执事。所以使徒们没有自己人事安排，会众们在此也不是只是橡皮图章。十二个使徒们认知他们的会众，认知信徒，既然是有圣灵在他们中间工作的人，那么这些人他们就可以做出合一的决定。这是什么？使徒们不需要居高临下的发号施令，因为他们相信圣灵的确在教会中工作。这几节经文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一个长老教会运作的原则。保罗后来会说，我们并不是要控制你们的信心，乃是要做你们的同工，让你们得着快乐，因为你们在信仰上已经站立的稳了。如果一个掌权的人不能够如此做，总是要控制大事小事，其实最终就是他不相信他所牧养的人在信仰上站立的稳，也不相信圣灵在这个教会中工作。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事工应该叫教会有喜乐，叫圣徒们喜悦，叫信徒们得到快乐，因为你有喜乐你就很难发怨言，这个就是最终的目的。我们不应该服侍的苦哈哈的，我们不应该叫弟兄姐妹服侍的哎，好摆上好辛苦，要喜乐，我们要出于甘心，我们也要顺服，而基督徒的顺服定义上就是出于圣灵的，出于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智，是出于甘心乐意蒙上帝悦纳的，而非出于勉强。他们选出了七个人，我们之后会有机会认识斯蒂凡和腓力。 今天我们特别注意这七个人都是有希腊文的名字。我有希腊文的名字，就好像现在的陈约翰或者王彼得，不见得他们一定就是 ABC。 有希腊文的名字不见得他们就是一定就是说希腊话的人，但是他们非常可能就是。如果是的话，这里是初代教会另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，就是多数的乐意让少数的掌权。七个人都是说希腊文的人，多数的族群，耶路撒冷土生土长的犹太人没有对说希腊文的人说，那是你们的问题，你们自己去解决。或者他们又说 OK， 我们来解决你们的问题。反而他们说，你们来为我们解决整体教会的问题。最后我们看今天最后一段经文，上帝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信从了这道的原文就是顺服这个信仰，不止信而且顺从。那为什么路加特别提到祭司？祭司突然在这里出现，到目前为止你不会期待祭司在有关于教会增长的经文中出现，因为他们就是阻碍教会增长的人。为什么许多祭司顺服这信仰？或许这与耶路撒冷教会中心的管理范式、中心的照顾寡妇有关系，也许这与初代教会从一开始就彼此分享、中心的执行词汇事工有关系。或许这与这一群信奉耶路撒冷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名的人，或许这与他们忠实的遵守上帝的律法有关系。你们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。谁最明白这个就是上帝的旨意和律法？谁？祭司们最明白这是上帝的律法。祭司们最明白照顾孤儿寡妇是上帝对他子民对以色列人的要求。而在耶路撒冷当时，谁最善待寡妇？谁变卖自己的家产田产，好叫他们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？许多祭司顺服着信仰，或许因为许多的祭司认知是这群人，是这群说你们杀了拿撒勒人耶稣，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，这群人是这群人，他们真正遵守上帝的律法。新庄的弟兄姐妹，真正领受恩典的人，也必然切实的遵行上帝的律法。也只有领受恩典的人，才能够遵行上帝的律法。恩典和律法从来就不起冲突，反而守律法就印证蒙恩的事实。得救的人忠实遵守上帝在恩典之中所赐下的律法，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后果，就能够叫别人也领受这救恩。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得救的人守律法，蒙恩的人守律法，不外乎就是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活出他的样式。因为我们的主他自己守他父的律法，他一次也没有违背，他一次也没有退后，他照顾孤儿寡妇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设立教会，感谢你的圣灵设立你儿子在地上的身体，感谢你建立我们， 求你帮助我们总是认知我们成了何等的人，我们领受了何等的恩典，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施展恩典。我们总是容易忽略我们中间最容易被忽略的人，但是你没有忽略我们，你没有，你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，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。因此慈悲的天父，帮助我们总不撇下我们的孤儿寡妇。为你儿子名的缘故我祷告，阿们。